12点半到1点，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义坚文俊的散文《日本对中国大唐的憧憬》，和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和学者晋飞的散文《不同的乐器，共同的乐章》。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范子东的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义坚文俊的散文《日本对中国大唐的憧憬》，和《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上半部分。这篇文章从影视作品创作的角度梳理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音乐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现在日本对西域的憧憬，以及所树立起来的开放的中国想象，这个突破点在哪儿呢？就在1980年。1980年，日本和中国合拍一部纪录片《丝绸之路》，它的拍摄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在规模上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纪录片制作的最高水平。参与设置的日方 NHK 电视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中国腹地进行纪录片拍摄的电视台。1978年10月，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当年8月，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0月份交换公文。邓小平先生特意选在这个时候访问日本，和福田赳夫总理交换公文。他从东京到大阪坐新干线的时候，日方电视台派人在车上直接找邓小平先生的秘书递给他拍摄申请，年底得到许可。1979年8月，在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开拍。对日方来说，长安就是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一定要从长安开拍。当时日方的项目负责人留下笔记说，1972年以来酝酿7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表明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日方就有梦想要拍丝绸之路。可以看出来，日本对中国、对大唐的憧憬是和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上世纪70年代恢复邦交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有了这部纪录片《丝绸之路》，日本国内就树立起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就是开放的中国。当年好几位日本著名作家和学者特意到现场，到西域直接参与拍摄，他们写了旅游记，都成了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受欢迎。这也说明日本文学从奈良平安时代以来一直有连绵不断的大唐想象，对大唐的憧憬和西域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作家就是体现了这个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传统。这部丝绸之路纪录片还是离不开音乐，它的主题曲由喜多郎作曲，销售量达到数百万之多，到现在还有市场。喜多郎曾经说过，我可以用合成器创造海洋，冬天的海洋，夏天的沙滩。他用这个方式激发了人们对西域的想象，也树立了开放的中国形象。这个音乐一直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还有一部日本电影连接西域， 是1980年的天平之盟，这是日本首部在中国拍外景，尤其是在敦煌拍景的电影。唐朝时期，扬州的鉴真和尚到日本，他对日本的贡献一直留在日本人心里。这部电影描写鉴真和尚东渡的故事，不仅仅是拍摄扬州、西安，还特意到敦煌来拍，因为日本对长安的憧憬还是离不开西域。这部电影也激发了人对西域的想象。我非常高兴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又呈现了一个开放的大唐形象，我也很荣幸有机会负责《妖猫传》日文版的翻译工作。看剧本的时候，我真佩服导演的勇气。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梦枕魔的小说而改编的，以一只会说话的猫为主线，展开一段有关杨贵妃的故事。有个特点令人瞩目，电影一开始没过多少分钟，白乐天和空海两个人很自然地携起手来进行合作，这和1980年的天平之盟不同。那部电影中过了半个钟头，日本和尚们都没有到中国，还在再现旅途的艰难。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白乐天和空海电影一开始就携手合作，这就是这40年的变化。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很自然的合作，一起工作已经相当普遍，观众都可以接受，因为现实已变成这样了。这部电影也反映了这个新局面，白乐天和空海也是一个很好的搭档，白乐天代表感性，空海代表理性，这么好的搭档，我真期待第二部呢。电影里还有一位人物李白，李白才气纵横，敢想敢说。有一段对白，杨贵妃说：“大唐有你才伟大。”大唐的开放性表现在这一点。另有一位是阿部中马吕，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他参加科举，受到唐玄宗的重用，最后没有回日本。他是李白的朋友，也留下了很多佳话。阿部的存在也证明大唐的开放性。还有一个角色值得注意，我没想到陈导敢启用张荣荣，原来演杨贵妃的都是当代有代表性的演员，而启用中法混血演员来饰演杨贵妃是破天荒的。我先担心中国的观众能否接受，但是我估计错了，当今观众都能接受。我觉得中国的风气确实变了。陈凯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过，大唐的长安为诗人之城市，那时候文化包罗万象，而且日本、韩国、中东来的外国人也能担任官职。如此开放的大唐，用什么样的音乐来表现最合适，我又没想过。最后启用的是日本的 Red Mimpers， 动画片《你的名字》的音乐就是由他创作的。陈导说过，《妖猫传》是一部等于暴风雨式的有激情的作品，电影的主题歌就如暴雨过后的彩虹，彩虹不会被暴风雨动摇，用宁静的美充满着娇烂的世界。陈导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音乐，我又联想到了纪录片《丝绸之路》和《喜多郎》的音乐。一部电影还是需要用世界可以接受的方式推广出去，这联系到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这需要同时引进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融合，才显示出开放的大唐想象，激发观众的大唐想象。这部电影在日本从今年2月底开始放，放到5月份，连续3个多月，观众人数达到260万人。我相信这部电影会在日本重新树立开放的中国形象的。 下面再请听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的散文《不同的乐器，共同的乐章》。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音乐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越是民族融合与国际交流程度较高的时期，越是音乐繁荣发展的时期。中国音乐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高峰是在唐代，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10世纪初。唐代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是一位非常开明开放的君主，他明确地说，以前的帝王都是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为中心，轻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与地区。唐太宗反对这种观念，他说在他心中是没有这样的差别的，他可以做到爱之如一。在唐太宗的倡导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成为唐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外交流空前频繁与广泛。据史料记载，亚欧大陆及非洲有近300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开展经贸交流和人文交流。唐代的首都长安交通发达，北路可以通往蒙古、哈萨克斯坦，东路可以通往朝鲜半岛，西南路可以通过四川通往尼泊尔、印度或越南、柬埔寨，西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除了陆路交通之外，还有海路，东边至少有三条海路可以通往日本，南边则从广州渡海可以到达东南亚、阿拉伯海，直到波斯湾。长安因此而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居住有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和国际友人。唐代大规模的经贸与人文交流，客观上带动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音乐与乐器的大规模交流，这还要归功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够发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以音乐伴随长途旅行，这真是一种破除旅途寂寞的很好的方法。不过，这个方法现在反而是不方便使用了。带着乐器乘坐飞机，航空公司与海关都会提出种种问题，而且在飞机上更无法演奏音乐。所以今天的音乐交流所受到的限制可能比古时还要多。我们仍然要回到唐代，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的乐器和音乐，在唐代的大规模音乐交流中，都分别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他们的知音，随即由他们的知音在当地传播开来。生活在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玄宗皇帝与杨贵妃是一对奇妙的夫妇，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至今在中国仍然是家喻户晓。玄宗皇帝与杨贵妃都是出色的音乐家，他们创作了许多乐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杨贵妃得到了一面从四川送到长安的四弦琵琶，爱不释手，她为这面琵琶增加了一根弦，变成五弦琵琶，所演奏的乐曲得到了玄宗皇帝的喜爱。当时的贵妇们纷纷学习演奏杨贵妃改造过的五弦琵琶，使得琵琶音乐风行长安，琵琶从此成为中国音乐中的重要乐器。可惜杨贵妃创造的五弦琵琶后来在中国失传了，然而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却意外地完好保存了一面杨贵妃发明的唐代五弦琵琶，制作非常精美，成为了那个令人怀念的繁荣的国际音乐交流时代的宝贵纪念。大规模的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带来大规模的国际音乐交流，反过来说，大规模的音乐交流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跨越语言障碍，达到感情的沟通。尽管大家所使用的乐器不同，可是一旦化为音乐，便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乐章，引发起我们的共鸣。这种感觉不是语言文学所能描述出来的，最好的说明方法还是应该化作音乐来描述。 好了，一间文俊的散文《日本对中国大唐的憧憬》和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和晋飞的散文《不同的乐器，共同的乐章》我们欣赏完了。如今音乐早已经是跨越文化的语言，很多时候不同种族的人们能够通过音乐传情达意，达成共识，获得共情。当我们追本溯源去了解音乐史的时候，会发现音乐史也是一部人类的交流史、融合史。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范子东的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清兵攻入陕西，王氏逃到山西五台投亲，正巧碰上寻找儿子的周仁瑞。周仁瑞向王氏诉说了自己与大儿子周天佑被判离散的经过，王氏也向周仁瑞倾吐了玉春与晚春被拆散的前前后后。嗨，两个官司都是尽信书胆大妄为，把人害到这步田地。他们两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决心拼了老命也要击鼓喊冤，与尽信书变个是非曲直。